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白白占了便宜，池母也就打算顺便卖个乖，没想到池小池就坡下驴，倒让他的面子挂不住了。一记拳头打进了空气，一腔的刻薄话没处宣泄，他只好泄愤似的把手机丢在了餐桌上，转进如风的换了话题，教训起池小池来。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少跟那个楼影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心隔肚皮，你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池小池顺手把手机揣进兜里问。 不知道啊，您看我像 B 超吗？ 发现池小池笑嘻嘻的贫嘴，活脱脱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池母头疼不已，看向朱守成寻求支援。 您听说了吗？昨天楼家那孩子呀，当着一群人的面把楚姐熊得找不着北，还把楚姐大儿子给打了。哎呀，平时文文静静一个小男孩，看不出来这么彪悍。 这也是事关孩子名誉的事情，偷就是偷了，没偷就是没偷，要是按头让孩子认他没做过的事情，孩子也委屈啊。 哎呀，谁说不是呢？ 池母口风转得极快。 不过可话说回来了，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连点余地都不给。哎呀，这孩子啊可真不懂事儿，不会做人。 不过是饭前活跃气氛的闲聊，很快这个话题便接了过去。菜过五味之后，池父割下了筷子，热切地望着朱老师。 朱老师，怪不好意思的，这菜呢寒碜得很。您吃的还合口？ 夸张了，弟妹的手艺是真的不错。 一听朱守成主动拉近了关系，池父就知道事情有门，马上摆出最恳切的笑脸。 朱老师啊，今天我们家请您来吃饭呢，是有个不情之请。这不孩子快要中考了吗？他的成绩吧，在班里顶多算个中不溜，不上不下的。他自己倒是不发愁，我和孩子他妈呀，看着都要愁死了。我们家只剩了他一个，只能指望着这个孩子出头啊。他要是没出息，我跟他妈这辈子可就连最后的那点盼头都没了。 池小池喝了一口西红柿鸡蛋汤，用汤勺掩去嘴角的一丝笑意。夫妻两个果然还是池小池熟悉的作风，办事尖得很，请人吃一顿饭，谈谈邻里感情，再卖卖惨，不过就是想平了补课的账，蹭不花钱的课而已。朱守成来前就对池家父母邀请他来的用意猜到了五六分，但现在朱守成却是真心实意的犯难了。离市里规定的统一放假时间还有两天，托朱守成暑假补课的家长不在少数，他还没有答应，正在一一比较甄别和打分，最后只收一个私教学生，这是他延续多年的习惯。可惜这一届学生质量不怎么地，因此朱守成本来已经打算把池小池收入囊中了，但经过今天的观察，池小池已经不像个小孩子了，不算是一个值得下手的猎物。朱守成迟迟没有应声接枪，这有些出乎池小池的预料。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父亲刚暗示了没两句，朱守成便答应了下来，第二天就开始补习了。 怎么回事？ 池小池咬着筷子，思维快速运转。以他以往对朱守成的观察和了解，如果这次不是自己受害， 那就要轮到别人了。心思急转下，他一把掷了筷子，冷脸道： 爸，你别说了，舒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让人家好好吃饭行不行？ 池父正疑惑朱守成为什么还不肯接枪啊，又不舍得说掏钱的话，正打算硬着头皮继续游说，乍然被池小池打断，当时把怒气转嫁，瞪了他一眼。 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 朱老师自己有学生要教，他凭什么收我？再说了，楼哥给我补习的好好的，我不去别人那里。 朱守成坐在一边欣赏池小池的表情，生气起来的池小池总算恢复了一点让他心动的志气。池父花钱请客求人，池小池却当面拆台，池父自然是恼火至极。 闭嘴，你以为你那楼哥是个什么好东西？ 池小池直接拍案而起，直指朱守成的鼻子，光明正大的骂道： 那他又是什么好东西？ 一记耳光猝然落下，池父的掌心有茧，又干惯了体力活，砸得池小池眼前一阵心花乱冒。池小池气得发抖，眼泪都要下来了，迈腿就要走，却被池母一把拽了回来。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出了这个家门，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池小池咬着唇坐在原地，还是没有憋住一声委屈的呜咽。朱守成这一下心疼了，他拉过池小池，看了看他微微肿起来的脸。 哎呀，兄弟弟妹，咱们有话好好说，别打孩子呀。 朱老师你别管，他不会说人话，我这个当爸的就好好教教他该怎么说。 池小池抬起泪眼看了朱守成一眼，这一眼含着一点害怕，一点抱歉，还有一点求助。晃荡着的水光引得朱守成瞬间心软，喜欢的什么似的忙护着池小池道： 好了好了好了，我答应给他补课了。 池父扯了一把池小池： 听见没有啊，啊，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你还不快跟朱老师道歉。 池小池自然秉承着我道你奶奶个腿的歉的态度，气得池父一脚掀了他的凳子： 去窗边站着别吃了。 池小池站在临门的小窗户边，偷偷剥了楼英给他的橙子放在嘴里了一半，橙子酸甜的汁液刺激到了受伤的地方，有些疼。激怒父母挨一顿揍，就是这么简单，原来在哪个世界都是一样的。池小池把橙子咽下去，满不在乎地用舌尖舔着被牙齿磕破的口腔内壁，忽视了身后父母奉承朱老师的言辞，俯身趴在玻璃边，对着角落位置轻轻喝了一口气。因为温差，玻璃上短暂地聚起了一团薄雾。池小池在玻璃上画了个简笔笑脸，歪着脑袋和那张笑脸对视一阵，也露出了一个同样弧度的笑容。此时此刻，楼影就站在他家门外，光线照不到的地方。他伸手轻轻在玻璃外把池小池留在玻璃上逐渐消失的笑脸重新描画了一遍。池小池看到了，精神一振，扶住玻璃主动站直，踮起脚尖用身体挡住了外面的楼影的倒影，刚想和他说点什么，身后就传来了池母没好气的声音： 还不谢谢朱老师。 池小池不大情愿地折回桌前，端起了冷了的饭碗，刚要动筷，碗边就被池母当地敲了一下。池小池鹦鹉学舌： 谢谢朱老师。 小小的风波平安过渡，池小池的眼角余光还是时不时投向小窗外，一道漆黑的斜影仍打在玻璃上，动也不动，好像是一样普普通通的静物。但很快一只手悄悄探出，在窗户角落倒着瞄了一遍小小的笑脸。朱守成这只谨慎的老狐狸还在桌上，因此池小池不敢表现得太过肆无忌惮，他只敢在埋进碗里吃饭时，在碗中偷偷露出一个笑来。